湖南有中学咧爆出集体废炉事件，得到好多人嘅关注，但系咧喺内地其实有个非一般嘅关注嘅，讲紧咧家长地就要求集体停课就被拒绝啦。咁本嚟谂住去北京就医病同埋都抗议嘅，但系咧竟然咧就系俾学校知道咗，咁系点啊？学校同省政府系拦住佢哋，仲要将部分嘅家长系拘留，派员咧系一班武警啊，严密看管住家长佢哋嘅住所宾馆咁样。嗱咁啦，喺内地咧系会有另外一个论调嘅。咁佢就会咧系话，喂，梗系睇得出学校同埋省政府系高度关注佢哋嘅健康，防止佢哋奔波劳碌，病情恶化咁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我哋强国生患者啦吓，不嬲支持香港政府嘅政策嘅，特别系教育局嘅政策。嗱，佢哋咧知道咧，可能学生压力太大啊，咁特别咧系中六嘅学生咧，要面对 DSE 啦，睡眠不足啦，压力又大啦，所以咧特别喺一啲学校安排佢哋听。或者睇啦，李飞嘅演讲，俾啲时间学生瞓下觉，喂，都算系咁啦。多谢香港政府，多谢中央政府，我系强国生还者巴奇， 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生还者。 喂，有冇睇？ 睇睇咩？李飞啲 我仲唔睇啊？你点解唔睇啊？睇爱国， 黐线！我就系因为爱国先唔睇李飞，因为咧，如果有李飞呢一啲咁样嘅，我觉得系一个唔够 level 嘅一个唔够 quality、唔够质素、唔够素质嘅人咧，喺面前演讲啊，系令到我哋呢个国家嘅呢个形象啊，系插入谷底啊，令到啲人更加系有一个负面嘅情绪，佢系曲线支持紧港独噶， 佢都 唔好嬲啊， 都唔够 call 你，你佢一讲啊，全香港嗰啲官员啊，即刻个个啊，后改23条啊，系啊，叫系啊，即系佢一讲，即系佢系咁样赖一赖啊，全香港连林郑都后改。 呢啲系嗰啲即系所谓咩啊，擦鞋嘅声势啫，即系我睇翻好多新闻。 我哋林郑妈妈咁伟大，你边有擦鞋啊？ 你越嚟越，我就嚟唔知系边人曲线，边人直线啦。我而家好似对紧蓝丝咁样，真系林郑妈妈咁伟大，我都好惊啊！听到呢咁样嘅论调，即系因为其实李飞佢其实唔系一个法律嘅。一個 professional 係啦，佢唔係一個專業人士呢一方面噶嘛，即係話佢有咁樣嘅政治地位去講嘢，都勉強可以講啦。咁但 係大都唔係法律人士。 咁你去咁你去憑咩去演繹基本法咧？即係咪而家你有咁嘅地位嗱？呢、這個就係大家值得好關應該關注嘅問題啦。究竟你係有咁嘅地位，你就有權去解釋基本法，然後令到所有人去話喂，你講嘅就係好啱啊，好正確啊，好正啊咁樣，定係話你其實真係要有一啲知識啊，專業嘅身份啊，先至可以去講一啲令人信服嘅嘢。 啊，湯家華都話佢啱喎。 唉， 湯家華係律師喎、 啊。係，佢 係咪想死我真係變咗藍絲咁樣？ 你知而家你要做到咩嗰啲我記得有啲律師公會嗰啲都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以前我而家開始越嚟越驚啊！講真嘅，真係即係以前我哋會係好信任呢啲專業人士啦，咩律師公會啊，咁但係而家有一個係藍絲律師公會噶嘛，唔記得咗嗰個係乜鬼嘢？ 唔係就叫律師公會， 就叫律師公會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係有啲冇咁藍嘅律師公會嘅。第一个几有名嘅律师公会都系蓝丝律师公会嚟噶嘛，咁所以即系有时而家越嚟越即系尤其即系譬如系去到我比较少少关注政治都唔系好知呢啲边啲系蓝丝边系黄丝情况，你有时咧你一啲平民普罗百姓咧，你去睇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你觉得哇，即系我又唔知李飞乜水啦，以为好劲啦，真系咁跟住又睇呢啲哦，香港嘅律师公会都去撑佢，又系咯，汤家华啊，执业律师嗰啲唔知边个嗰啲又去 撑佢啊， 又去话佢讲嘢系啱啊，好有法律嘅立场啊啲，跟住学校又直播啊，教师都支持啊，全国好多人都话佢啱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难去再判断对。 啊，其实我好好奇咧，我见睇新闻嘅时候咧，话有啲学校睇紧李飞直播嘅时候咧，有啲人喺度 take 紧 notes， 即系当然好多人喺度瞓啦吓，有啲人 take notes。我嗰阵时我心谂啊，即系呢个人讲嘢咁虚咧，其实佢都 take 到 notes 咧，证明咧香港啲学生其实 IQ 都几高。 哦，你只要同佢讲一个 terms 佢就一定 take looks 噶啦。嗱，嚟紧呢一节李飞嘅直播啊，或者边个直播都好啦吓。我哋系会考试嘅，跟住系会计入呢个分数，大概占分数大家合格嘅40%嘅咁样，哇，个个都 take 啦。 同埋咧，有人话学到好多嘢，其实咧，我睇完佢成篇演讲咧，其实我都唔知。 唔系学到嘢嘅，学到嘢嘅，但系即系可能我啲天资比较愚钝。 咁犀利啊！真系睇佢成篇演讲 啊！吓，系啊，我睇晒成篇啦。 我真系见，我真系好心去睇佢讲嘅嘢。你睇佢，即系睇佢新闻嗰啲章节啊。即系又沉又盛又即系唔知有咩新嘢可以讲嘅，都系讲嚟讲嗰啲嘢㗎啦。 係啊，咁呢其实佢呢就成篇都系共产话嚟嘅。咁、啊、其实我哋呢一节呢、啊、就唔系讲李飞嘅。 唔系都有少少 都有拉拉。咁、 啊、因为佢讲嗰啲嘢呢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暗示喺入面嘅。即系佢譬如话基本法好多人就唔明啊，话系曲解啊基本法啊，好多人呢就以为呢个香港嘅所有嗰啲统治权呢其实就唔系嚟自中央嘅。其实系嚟自中英聯合聲明嘅咁樣呢一啲講嘅嘢咧，咁其實佢表面上咧係啱嘅，即係呢啲咁樣嘅講法呢一句就咁睇一個句子係正確嘅，咁但係背後嘅暗示咧其實係好多嘢可以講啊，咁所以一次嘅主題咧其實嚟到呢一度先講開始講嘅主題啊，呢一次嘅主題咧就係中國嘅一個政治論調咧最中意玩嘅一樣嘢叫做你懂的啊， 係啊，咁其實咧呢個你所謂你懂的咧。如果大陆嘅 terms 咧，我叫潜规则 啊。 咁香港嘅 terms 咧，我都唔知叫咩啦，暗示啊。 你懂得而家香港都明啦。其实有个 terms 叫做潜台词，我唔知呢个系香港定系大陆啦，定系边度啦。总之出嚟大家都明噶啦。即系我而家讲一句嘢出嚟，咁但系譬如头先讲嗰句啦，李飞嗰个例子啦，哦，有啲香港人佢以为呢个而家嘅香港嘅管治权嗰、那个得以得到呢、這个得到呢个肯定啊保障咧系。唔系嚟自呢个基本法，系嚟中英联合声明咁样。佢呢句嘢讲落去，听落系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其实佢背后个暗示潜台词咧，就话喂，其实你回归咗噶咯，你而家你去你嗰啲中英联合声明啲过去咗嘅嘢，其实系冇意义噶。类似就系以前讲嘅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系一个历史文件啊啲嘢啦。咁其实佢就话而家咧，其实就系中国管嘅。咁所以而家所有嘢都冇你唔使同我讲咩普世价值系啦。你总之就我管你就我话事，类似。咁嘅意思喺暗示一边嘅。 其实中国嘅政治咧，系好中意玩埋呢啲咧，即系我唔会摆到明同你讲，但系我后边有咁嘅意思。 Exactly 系啦，即系有一啲我记得早几集咧，我哋讲呢个十九大嘅时候咧，都约略提过嘅。例如讲紧话乜嘢咧？例如讲紧话阿习大大话要牢牢一个全面管治权， 其实 全面管治权呢几只字咧，就好多嘢已经尽在不言中啦。 系，基本上都唔使再点样暗示啦。或者习大大又讲习大大佢讲嘅咩将习大大嘅思想摆入咩党策嗰啲啊咁样。 党章 系党章嗰啲咁样。咁其实咪即系等于，其实暗示就系话我话事，我大晒。 同埋。佢呢个将习大大思想摆喺党章咧、 嗯， 其实已经暗示咗习大大嘅权力咧喺呢个中共或者中国入边咧。我谂有机会系毛主席以后其中一个权力最集中嘅领导人，因为其实佢之后系冇一个人系生前啊吓，将呢个佢自己个名嘅思想摆入去党章嘅，即系直情邓小平冇，江泽民冇，胡锦涛都冇， 秦始皇有冇啊？ 秦始皇嗰阵时未有党章，所以我唔识讲。 秦始皇讲。 咁其实咧呢啲咧，我哋可以叫做一个所谓政治嘅语，有少少语义学啊。其实讲紧话系啦， 语咩学话？ 语义啊， 语 啊，语言个语，意思个语， 语 义学， 语义学系啊。佢呢个玩法咧，佢更加。恶其实佢本嚟譬如话而家如果喺古代咧，佢就类似话而家咧就系大地在我脚下，我要踩多几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总之而家我就大晒咁样。咁但系喺而家呢个世代咧，你咁样讲咧，会俾人认为你系一个暴君嚟噶嘛？咁佢所以咧就玩到即系点样将佢即系转少少哦。而家将我嘅思想加入佢个党章。咁但系咧，我又唔讲明我嘅思想系点样嘅。究竟我嘅思想系香港应该系自由民主啊，定系我嘅思想下？我所讲嘅自由民主啊，咁反而咧啲人就要好多喺下面嘅人咧，要所谓揣摩圣意啦。啊，而家习大大好似就唔中意呢个黄色嘅咁样，咁所有嗰啲香蕉啊、橙啊、稍微少少少黄色嘅嘢啊，全部都最好唔好出现啊咁样。咁姓黄人都唔得啦，黄飞鸿唔可以叫黄飞鸿啦，以后就咁叫飞鸿算啦。咁啊，所以更加严重嘅，比起佢话事，因为佢本嚟。仲可以直接去话你听点样系啱，点样系错。而家系唔系啊？你直头旗下所有人咧要去估佢啊，咁啊仲难。 其实咧，嗱 ，MJ 我呢个咧，我又想讲翻呢样嘢咧。 其实是承袭住我哋传统中国个帝王学嘅、 嗯， 即系其实一直几千年以嚟咧，我哋中国都系咁噶啦。 系，但系当时玩得冇咁靓嘛，当时佢真系讲明啊嘛，我总之而家顺我者昌、 其实都未必噶，例如头先你讲嗰啲咩姓王嗰啲唔可以撞名嗰啲咧，以前有啲嘅避讳噶嘛，避讳噶嘛，又或者讲紧话，有一个再远少少啲嘅例子，有冇睇过《三国演义》M J？ 梗有啦，梗有啦。 有冇听过一个鸡肋嘅故仔？ 鸡肋 即系杨修之死， 系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系啦，系啦，其实呢个咧都系某程度上系讲紧话，点解杨修死咧？就系佢胡乱篡七，即系唔系皇帝啦，姓出曹操，即系佢主上嘅意思。 系 系啦，咁即系 咁篡摸圣意。 系啦，即系所谓篡摸圣意啦。咁其实曹操讲鸡肋两只字，一嚟咧就系、即系喺个古仔入边啦，《三国演义》嘅古仔入边啦。其一就系为咗即系惊俾啲间谍。睇到听到，第二咧，其实某程度上咧，佢都系讲一啲含糊嘅所谓一啲语言啊，令到咧，佢下边啲人咧要慢慢去揣摩去估，咁咧其实咧，从而导致咧去加强佢作为一个领导者权威，咁其实咧呢啲咁嘅手段咧。你讲三国年代有，你咩唐宋元明清每一代都系玩紧呢啲咁嘅游戏。 所以呢啲游戏咧系所谓有句说话叫做咩咯？伴君如伴虎啊！ 伴虎即系大雄个 friend 你喺个佢哋喺个皇帝嘅隔篱，系好似喺老虎隔篱咁解系啦，陪伴个伴啊！okay. 我惊有啲中国，我啲又惊有啲听众真系俾你咁样，我伴君如伴虎，真系大镬。咁咧即系佢哋会，你系永远唔知几时系啱嘅。即系喂，今日你就可能系得到嗰、那个君主嘅认同哦，好啊，你叻啊，所有姓王嘅都唔好啊，都系要改啊咁样。有一日突然间嗰个君主突然间就觉得，喂，我唔系咁讲噶，你哋喺度曲解我意思、啊，所有嗰啲话要避忌姓王啊，话避忌香蕉饼啊，话避忌皇室呢啲人，全部拉去斩咁样，你系永远唔知几时先系啱嘅。所以咧，啲人咧基本上就冇一个。冇一个正式嘅客观嘅规条出嚟， 呢啲咪人治咯， 系啦，人治啦，呢、這个就系人治啦， 呢啲所谓人治啦， 就唔系法治啦， 系啦。咁其实头先讲嘅一啲所谓语义嘅嘢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嗱，我无论你系蓝丝、黄丝、黑丝、白丝、红丝咩丝都好，其实咧有机会咧，我哋都跌咗入去呢啲咁嘅陷阱度。例如乜嘢咧？ 经常 你有冇识你自己未必会咧 ，MJ？ 你有冇识过啲朋友叫中央共即系中共政府叫阿爷啊？ 中共政府叫阿爷，大把人咁讲啦。 系啦，咁其实已经跌咗个语言陷阱啦。你叫佢阿爷，你咪真系算咯。 系，即系有个暗有个寓意喺入边啊。即系总之佢话事啦，都 佢话事，或者佢系一个喺个家族入边一个长辈咁嘅意思。 自然就会有你懂得啦。咁但系有啲近年咧系经常系提及嘅，譬如话我哋。之前节目都可能成日都讲啊，爱国爱港下，即系集集都讲爱国爱港。咁其实你听落咧，普罗大众听落冇问题嘅、哦。 爱国爱港咪好咯。 一个特首爱国爱港系啱嘅咁样。咁但系咧，你会知道佢喺因为讲嘅人咧系中共啊，亦都你知道 judge 个人咧系中共啊。点样之为先爱国爱港先？嗱，喺我心目中嘅爱国爱港咧，唔好先讲爱港，爱港应该系真系为香港人企喺香港人嘅立场去讲嘢，争取权益，咁样去为之爱港。咁但係嗱好啦，咁佢爱国喺前面喎，喺国家大家嚟讲系乜嘢呢？国家嚟讲应该系人民啦，应该系土地啦，应该系所有即系近嚟睇嗰个诸雷神奇侠吧，边度有边度有人民，边度就系我哋嘅国家咁样。如果我哋个国系真系爱呢个国家嘅话咧，其实唔系爱一个政权，而系爱一个可以领导一班人民去到一个比较舒适、比较好发展嘅地方。咁呢啲为之爱国爱港。咁但系喺而家所谓爱国爱港嘅定义咧，因为大家知道呢一个爱国爱港嘅 judgement 嘅权力啊，系喺呢个中共政权嗰度啊，中共政权去 judge 你究竟。你系咪爱国爱党？咁你大家都知啦，中共政权有一个叫做咩颠覆国家政权嗰咁样嘅规则喺度啦， 嘅罪咧， 系啊，嘅罪啊，直头系好好严重一个罪。咁你就知道，其实佢爱国爱党咧，基本上就都唔知系算唔算仲系暗示啦。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呢个唔系暗示，就基本上咧系要臣服于呢个共产党嘅政权嘅。咁仲系咪爱国爱党爱港咧？系啊，爱国党啊，已经讲咗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好好地去思考下啦。 另外一个词咧，我想讲下咧，就系建制。 建制 啊，即系你叫民建联啦、新民党啦，即系嗰啲所谓亲中嘅政党做建制派噶嘛、 工联会啊， 其实某程度上都跌咗入陷阱度噶。嗱，即系你可能你系一个即系不暗政治一个人，你会觉得哦，我本身我日日我都系生活喺呢个建制度噶啦，有咩问题啊？又或者讲紧话我本身嗰依班民主党一啲叫做非建制派嘛，依家叫做，咁依班人咪即係想破坏緊我生活嘅秩序囉，咪即係搞乱囉、其实係有背后有啲咁嘅寓意㗎，但问题係呢、我可能连民主派嗰班人呢自己都跌咗落呢个陷阱度、因为建制系某程度上去代表一个稳定或者依家呢个制度上面嘛、即係佢建设一个制即係建制咁样嘛。咁其实依班人系应该叫你可以叫佢做亲中人士，或者叫佢做左派，我唔知叫咩叫左派啊，叫做亲中人士 instead of 叫一个建制。 呢、這个就系语言旗下嘅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咧，其实好多时大家如果留意历史啊，或者留意一啲故事咧，都会知道如果我哋要保留一个地方文化，咁我哋就要系保留呢个地方语言啦。如果我哋要消灭一个地方文化嘅话咧，我就要消灭呢个地方语言。咁语言咧，其实系一定会影响到我哋意识形态嘅。咁头先阿伯其实所讲嘅就话，喂，呢一啲我哋惯咗讲嘅语句咧，其实就会系慢慢地潜移默化去改变咗我哋意识形态一件事。咁所以我哋要非常留意呢一种你懂的背后嗰种意思，然后就唔好真系觉得喂，中共式嘅爱国爱党就等于我哋爱国党。嗱，譬如啦，我哋而家举一个切身啲例子，我哋而家仲系喺一个回归五十周年以来五十年不变嗰种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入边嘅。咁但系咧近年咧，如果大家开始睇新闻去听呢嗰啲中共十九大嘅会议啦，或者系日习近平嘅演说啦，每年定系唔知几耐一次咁样啦，佢都会成日讲咧，我哋要保持香港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变形、不走样呢一啲咁样嘅论述咧，其实都有个潜台词入边嘅，咁其实系由佢呢个偷换概念咧，我真系觉得佢喺语言文化、语言艺术，系话头先阿伯奇讲嘅语义上面咧，系玩到好高啊！即系你听落，哇，系好正，佢哋好肯保留呢个承诺，去坚持佢哋呢一个promise， 去话喂不变形不走样，咁但系其实佢系暗示咧。而家嘅一国两制系变紧形，系走紧样嘅。咁但系因为佢嘅讲嘢嗰个人咧系中共啊嘛，咁佢所讲嘅变形走样咧，就同我哋心目中讲，我哋心目中或者我自己啦吓，比较黄丝嘅一班人心目中嘅变形走样系完全另一回事，两回事，系两个极端嘅方向走嘅一回事嚟嘅。我哋个变形走样咧就讲紧，喂，你而家等于系中联办治港咁制噶啦，你都搞到吓，你都牢牢掌握管治权咯，你特首你阴点嘅。禁制嘅咁样，咁其实系已经唔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啦，但系佢嘅讲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变形不走样咧，就系讲紧话喂，而家呢个管治都仲未够，我哋仲要系继续系喺我哋 judgment 之下，中共政权 judgment 之下嘅一国两制嘅港人治港嘅不变形不走样，其实就更加讲紧就话喂，真系即系佢讲晒，佢话事，即系佢有嗰、那个解释权啊，释法判断权、释法权，咁所以佢嘅一国两制，佢嘅港人治港咧，同我哋心目中嘅概念系完全唔同。我觉得佢哋真系玩呢个语义玩到好劲。 系啦，今日咧，我发觉 M J 比较激动嘅。 系都未到激动嘅， 有少少喎，今日 即系你会觉得哇，佢哋好叻玩呢个偷换概念咧，尤其是嗰阵时占中嗰阵时咧，嗰阵时佢哋嗰啲假新闻咧真系好叻嘅，嗰阵时可能有好多地方有啲集会咁样啦，咁佢哋就会话有好多人喺度唱今天我咁样啦，咁佢哋咧新闻喺个片段系咁点讲噶，佢话咧香港而家遍地都唱紧今天我。嚟庆祝香港唔知回归定系中国庆咁样啊！庆祝国庆啊！庆祝国庆啊！十一啊嘛，系啦，香港遍地唱今天我庆祝国庆。佢呢啲方言最大嘅一个成功嘅地方咧，就系佢又有事实喺入边，又令到你有认同感。哦，系啊，周家唱今天我、哦，你作为一个真系所谓嗰啲政治完全唔理嗰啲人，你普罗大众听到，你以为佢讲紧嘅事实。咁但系佢中间牵涉嘅方言就系话，喂， 佢哋庆祝国庆，其实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 好啦，我哋强国生还者咧，都成日呼吁咧，咁即系大家咧，即系睇好任何资料、任何消息或者任何嘅即系语言嘅时候咧，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嘅。好啦，嗱，今日嘅时间独立思考啦， 批判性思考。 咁今日嘅时呢节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节咧，系啦，我哋停一停 MJ 先啦吓，系啦。咁我哋以后咧大把机会再讲嘅，下一节再见。 好啊，下次讲。